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天空晴，白天气温上升迅速，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摄氏度，大气透明度良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空气干燥，光照强烈，外出请注意补水防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西南风3-4级，气温22到29摄氏度。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4级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上午，每周一到周五啊，上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那接下来的话呢，是要跟昨天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之后还有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话。那么如果是收听了我们昨天的听众朋友那么会了解到啊，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副主编赵海燕女士，和大家分享了日本的推理小说。在节目的结尾，我们特别说到了，今天呢，继续来聊另外一个版本的日本的推理小说，那其实也是一种流派。那这是跟昨天听了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汇报的一个内容，接下来就跟今天的可能刚刚啊，此时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啊，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啊赵海燕跟大家来分享日本的推理小说，就谈一谈日本推理小说的变化，还有呢他们的不同的流派，还有这中间呢有一些小小的故事啊，有一些大家可能在书里看不到的，只有像赵海燕他们这样的业内人士啊，才能够了解的一些情况带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呀，是日本的，应该也是有很多粉丝啊，而且他的粉丝叫做死忠粉的那些， 对，死忠粉 的那些读者非常喜欢的推理作家有川川有希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谈到日本推理小说啊，还要特别说一说啊，这个火村英生和有川有希他们 有希川有希 他们之间的一些 爱恨纠葛。 我觉得应该怎么讲，他们应该是联袂啊，给大家来抽丝剥茧。为什么他们在书里面还有联袂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海燕的介绍。海燕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燕。 哎，你说有多少听众朋友昨天听了你的介绍了呢？ 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听了。 不管大家昨天听了没有啊，我想呢我们每天的节目呢其实还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推理小说。昨天呢我们是跟大家谈到的消失的龙骨，那 折断的龙骨 啊，折断的龙骨。然后呢那位作者米泽穗信呢是一个太跨界的啊， 对，非常跨界 作者，而且呢他得了很多的奖项，而且特别精彩或者说有意思啊，或者说吸引大家的这一本这个折断的龙骨当中有很多的点。比如第一，作为日本的著名的一位推理小说作者， 写的是 欧洲 大陆的，对，欧洲大陆那个是欧洲的一个时代的，然后在欧洲的地点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在前这书呢是分上下两册，在前半部分呢，大家基本上看不出来是日本作者 写的，比较像欧美风格。 没错没错。那么到了后半部分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谜底呢依旧不像日本的风格，那然后呢给大家留了很多的这个无限遐想的空间。 对， 那么就是昨天的这样的一位应该算在日本的推理小说界吧比较有自己特色的作者，不是 现代的比较有特色的作者。 对，不是说别的作者没特色，而是他更不像日本的传统的推理小说 的 作者。 对， 回到我们今天有戏穿有戏，他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也是日本的一个新的作者，叫有戏穿有戏。日本新本格派代表作家有戏穿有戏的名侦探火村英生系列两部作品，一本叫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另一本叫菩提山庄事件簿。就有点绕啊，现在 我们就通过这两本书跟大家来聊来介绍一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米格对 新本格派 新本格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这个有戏穿有戏呢名字不太好念，而且有点回路。他现在是在日本文坛非常活跃的一位推理小说家。所谓新本格派呢，我们待会儿会详细的介绍他一下。曾经担任过新本格推理作家俱乐部的会长，跟现在比较活跃的临时行人和法月轮太郎并称关西三大推理小说家，就是关西人他是。他的作品呢现在很多已经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啊、电影啊、漫画啊。那现在今天我带来的这两部作品，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和菩提山庄事件簿呢，其实就是他笔下很有名的一个名侦探系列，叫火村英生系列里的两部作品。那大家应该猜到了，这个系列的主人公就叫火村英生啊。是一个非常不羁的侦探。像我们平常想到侦探的话，可能是比较像福尔摩斯那种一板一眼特别干净利落，但是这个侦探呢他有一种反差萌，就是他看起来是一个很不正经的大叔，也不穿正装，然后头发永远是乱糟糟的，有点类似于钱德勒雷蒙德的笔下的侦探马洛的这个形象，然后 不修边幅的一位侦探， 对，天天抽烟，然后不羁放荡不羁的这种形象。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只要他能把案子侦破了，其他就对他宽容一点吧。 对，不羁的外表下还是藏有一颗比较冷静的心的， 或者说负责任的心的。 对，很负责任的一个侦探。那有戏穿有戏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并不是很了解，他跟东野圭吾的文风其实是有点相似的，但是呢整个人的作风还是跟东野圭吾非常的不一样。 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提到了昨天。其实昨天呀，海燕就给自己挖了一个特别大的坑，我当时呢就什么都没说，我就等着今天来问他呢。是什么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日本的这本推理小说折断的龙骨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他的作者米泽穗信，然后我当时就跟海燕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呢，如果让你做比较啊，你对日本的推理小说作家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喜好程度，或者说在你心目当中他们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呢？当时呢，海燕你还记得你的回答吗？ 啊，我说米泽穗信是我仅次于东野圭吾之后喜欢的作家。 对，所以今天你看啊，你讲的是 有 戏穿有 戏 的作品。那你还是这本书的责编对吧？ 不是。 书皮上可印着是你。 完美的避过了，是我和我们部门另外一个编辑老师共同责编。对。 也就是说你其实并不喜欢这本书是吗？ 没有没有，我还是喜欢的。因为这个作家非常有特色，本身他也是一个获奖颇多的一位作家，就是他的专业程度是受到认可了的，而且他自己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他很喜欢语言游戏。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戏穿有戏。 哎呀，这个有戏穿有戏。 对，他喜欢这种繁复的语言，所以他的整个小说里面，如果您读起来，我们大家广大那个听众朋友们读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因为在别的作家那里得不到的一种文字的跳跃感。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有特点的一点，然后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点。 也就是说，除了刚才你说到东野圭吾还有米泽穗信以外，那么其实有戏穿有戏也是你非常喜爱的一位。 对，我带来的所有 的作家都是我所喜爱的作家。 你喜欢只能代表业内人士当中的一位啊。那么在日本啊，普通读者对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觉得喜爱他作品的人应该和咱们昨天啊折腾的东古米泽会米泽穗信的这个读者群应该是有一点点区别的，虽然都是日本的推理小说。 对的，因为相对来说米泽穗信昨天我也说过了，他可能是更大众化一点。然后相对来说的话，有戏川有戏还是会偏小众一些，但是呢他的这种小众其实并不影响到读者对他的喜爱，反而会有那么一小波人是真的非常疯狂的迷恋他。然后还有一个元素是他特别喜欢参加电视台的各种推理类节目，就我们也知道日本其实是很喜欢推理的，像名侦探柯南对吧， 日本也有很多的这种综艺电视的综艺节目， 电视的真人版的综艺节目，然后他呢是经常会去参加，作为嘉宾去参加，所以在电视圈里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所以如果他要是出了书的话啊， 对， 咱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介绍的，首先是他有很多的粉丝，然后呢他出书他的粉丝呢会特别的喜欢，然后还有呢他又有这个电视圈积累的这么多的观众缘， 对， 所以应该说啊他的读者群其实也挺庞大的， 他的读者群其实也挺庞大，只不过是他的读者群和米泽穗信的读者群可能是不同的两类人。因为他的很多作品是比较适合改编成影视的，就是故事感很强， 没错， 里面的逻辑层次很强，所以可能就是喜爱电视剧的朋友会更喜欢他的作品一些， 而不像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折断的龙骨啊，米泽穗信的这个作品啊，那么外表看起来只是三个眼神，内心都已经是千军万马。 米泽穗信这个演起来真是太困难了， 对吧？沧海桑田了， 对对对对，只需要一个眼神，但是你要表达千万种情绪， 所以你得想你什么样的这个戏精才能把这样的作品给表达出来呀、啊？ 更多的靠我们想象吧。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赵海燕女士啊，和大家来分享啊日本推理小说的一些内容，我们要聊聊日本推理小说的一些发展呀、变化呀，还有中间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同样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经典的日本的推理小说和大家来分享，这就是来自现代出版社咱们的现代推理馆的应该是，哎，这两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也是比较新的作品吧？ 对，也是比较新的，是今年的作品，一月份。 哎，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啊，有戏川有戏的两部作品，一本呢是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另外一本呢是菩提山庄事件簿。那么其实，我看到了，这是火村英生系列第一部，然后呢是菩提山庄呢是火村英生的第二部。那这书一共有多少部？在日本的原文版本的有几部啊？ 这样我说一个数字，大家可能就知道它的体量有多大了。其实这个火村英生系列已经连载了二十几年，快三十年了。 就是每一年出一篇的节奏是吗？ 就是有短篇，然后也有长篇。所以其实它的体量会特别大，然后我们呢现在刚刚开始出版它的两本书，可能以后会陆续的加进来。 是这样的。那么很多朋友啊在打开这个书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第一感受啊都是一篇篇的小篇的汇聚的啊，觉得故事有点短不过瘾。关于这一点啊，海燕其实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方便听众朋友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啊继续收听。 确实我这边也有很多编辑朋友们也跟我说啊，这个为什么不做成长篇呢？ 对呀、 但是我觉得像火村英生这个系列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适合在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阅读的，因为它其实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你从比如说我从家里到台里来的这段路线里面，我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读完两个，一个到两个，这样我就觉得这个时间并没有影响我 阅读的观感。 哎，其实韩燕，你有没有想到过啊？大家通常对推理小说的一种感受啊？你看，我们平常看书，如果是一本知识书和一本这个小说比起来啊，肯定让你能一气呵成的，必须是那本小说。而知识类的书呢，可能大家哎看一看，然后沉淀一下，再看一看，或者呢什么时候有空碎片化的阅读也是可以的。 对， 小说呢，大家因为急着想知道后面怎么着了，后面怎么着了。像昨天啊折斗农一样，谁杀死了他爸爸， 四百多页。 对，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气呵成的感觉呢，是很多朋友啊他们其实在阅读的时候特别需要的。而今天我们谈到的啊这个火村英生的系列，不论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大家觉得哎我看了两篇我放下过几天看也成。 对， 其实那种不过瘾的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得到。 他其实就好比说我们看柯南的动画片，一集是有20分钟。 我真希望从早晨9点钟播到晚上9点钟。 对，但是呢我们这个一共有12个故事，也够你看一段时间的了。 其实更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同的作者还有作品呢，是 有不同的特色。 对，然后也是针对不同的读者的。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一天我就是可以从早上9点看到晚上9点，那可能绝大部分的人像海燕像我，我们可能早晨也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交通工具上，不然坐地铁还是坐公交车的路上，能够看一会儿书，或者 对 啊，或者是午休的时候。 午休的时候， 如果说 其实我们的时间因为碎片化的情况会比较多。 对对，所以我倒是觉得，火村英生的说，火村英生系列啊，不论是从它的内容上来说，还是说从它的这个题材上，还有它的体量上来说，更适合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紧凑的生活节奏。 对，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紧凑的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的。 没错没错。折断的龙骨呢，我想这要是看起来真的，如果你想一期看完的话，真得2-3天，还得不能晚上睡觉。 对，我觉得睡前看那本书的话应该会睡不着。 你的意思就是睡前看那本书，等到要睡的时候发现已经早晨9点半了。 对，该上班了。 所以刚才跟大家也谈到了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这个火村英生系列呢，它呢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章节的汇聚，但其实他们之间也有联系，到底是怎样的联系呢？ 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像是一个柯南的电视剧一样，它其实是一个类似电视剧的观感，因为人是不变的，一直在面临不同的杀人案件。其实有的时候想想，感觉真的还挺惨的，因为侦探每天一睁眼，有可能就是要遇到一个案子。 哎呀，我觉得挺惨的，就是一个是侦探，还有警察，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医生，天天都面对生死。 对 啊， 所以有戏川有戏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刚才我不是说这个系列火村英生系列已经连载了快30年了吗？但是呢，你知道吗？他其实就跟柯南一样，真的没有长大，还是停留在那个年纪，只不过他用的那个手机啊，电脑啊，都已经更新换代了，但是人还停留在那个时期。然后有戏川有戏就是说，我不想让这个人物随着我们一起衰老，我只想让他停在那个阶段，然后带给我们的观感是一样的，然后只不过故事在推进，只不过人是不变的 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就是不论是从内容上来讲，还是文字的这样的一些写作的方法啊，包括作者写作的时候这样的思想，都和昨天的这个折断的龙骨有太大太大的区别了。 非常大的区别。对，像米泽穗信的话，他可能是更擅长完整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很少有连载的作品，但是像有戏川有戏的话，他更多的作品其实是连载的，系列化的作品会更多一些，所以他想到的一些写作的出发点可能是不一样的，像米泽穗信的话，到后期其实多少会受到一些社会推理学社会推理这个风格的影响，但是呢有戏川有戏的话，至始至终还是会很坚持说他就是要做一个本格推理类的。本身本格推理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的一个体量的，因为他很关注抽象的凶手案件和动机和手法。 哎，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日本推理小说的流派啊这样的一些变化，那现在开始海燕跟我们大家开始补课吧。 有点压力山大。其实本格推理这种说法是从日本的江户时代开始提出来的。一开始呢推理是 大家也知道是西方的一个产物嘛。 嗯， 西方推理小说刚开始都叫做侦探小说。 嗯， 然后推理这个类别呢，是后来到了日本的时候才会慢慢的逐渐形成起来。侦探小说刚开始，欧美那边是有一个古典流派。 嗯，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真的是只关注于案件本身，是抽象的。它只不过给定了你一个，比如说密室， 嗯， 然后有几个人。没有其他的社会背景关系，他只是专注的去关注这个案件本身和凶手。那后来战后，就是战前战后，一战前一二战前，就是那段时期的日本呢，就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松本清张啦， 嗯， 然后江户川乱步啦，他们就开始更多的去关注社会的一个发展动向。所以呢整个推理流派就在日本从本格慢慢移向到社会，用社会用推理的形式去表达社会的问题，关注人性的一些包括黑暗点也好弱点也好，这个变成了一个主流的主流的一个方向、就是、 我想也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两次战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社会的变化对个人的影响，或者说让个人有更大的这种内心的感受，会比其他的国家要明显一些。 对，所以是应该是社会的整个变革，然后影响了文学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这样的。像现在流行的东野圭吾，我们也出过了。东野圭吾的话，他其实受到松本清张的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也是比较把关注点放在社会的问题点上。比如说昨天我们也提到，他的很多作品当中的主人公是小时候受过创伤的， 嗯， 然后是一些社会的底层人群。那这样的话，他是运用了推理的外衣，然后去探索人的内心，这种情况会更多一些。那今天的有戏穿有戏的话，他是真的是更加关注于推理本身的一种乐趣。 嗯， 那真正的本格推理的话，它其实是更关注的点在于作者和读者间的一种博弈较量。其实昨天也说过，米泽最新的有一些作品也是这样的，就是它会赤裸裸的展现给你所有的证据也好，伏笔也好，它其实写得很明白，只不过他就要看你 读者 能不能 get 到那个点， 没有没有组织到一起。 对对对，所以像本格推理的话，它其实摒弃了很多社会的一些人物关系和复杂的背景，它更多的是关注点在于此刻此时发生的这个尸体也好，这个案件也好，更加关注的是凶手的犯案手法和犯案动机，这点是跟社会流派不一样的。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是本格派的啊这样的作品，那么新本格派又有着怎样的变化了呢？ 新本格派的话，像我刚才说到游戏穿游戏现在是本格派嘛，但是本格从江户时代一直经历了战前战后二战时期的日本的社会流派的影响，所以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上个世纪八十年， 上个世纪，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有一大批人他是没有经历过战乱的 啊，差不多吗？ 对，所以在那个时期其实人们因为日本是欣欣向荣的一个发展状态，所以人们已经从社会的关注，就是关注社会这个点已经转移到了完全的推理的乐趣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说我们要复兴本格，所以新本格的名称就由此而来，其实是打着复兴本格的名义的一批新的推理作家，然后他们想要从社会的这个关注点引发到把人流的关注点导向推理小说本身，就是语言的一些游戏和魅力。 我们刚才也介绍过了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火村英生系列第一部和第二部呢都是已经在现代推理馆出版了。我们也说到他是新本格派的叫代表的人物，也是一位 先锋 人物。那么以后啊还有没有像新本格派的这样的一些其他作者的作品会出现在现代推理馆呢？ 我们会的 啊， 一定会一定会，但是我们先保密。 那至少其实你已经泄密了一部分了，你说到了啊这个火村英生系列目前虽然出版了第一部和第二部，但是后续还会有很多的作品带给大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赵海燕啊和大家来分享日本的推理小说，我们也特别要谈到日本的一位啊新生代的

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副主编赵涵印女士，和大家来聊一聊日本的推理小说。而且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特别给大家带来了在日本啊真的是挺火爆的一位作者，他是新本格派先锋人物有希川有希的作品《火村英生》系列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的名字呢是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而第二部的名字呢是菩提树庄园事件簿。这样的两本书啊，前面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它呢是有很多的小小的故事来汇聚成的。就像我们大家看很多的日本的推理的动画片，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是看着日本推理动画片长大的，不管你是多还是少，那柯南应该是大家， 柯南应该是都看过的。 对，可能有的人看了很多集，可能有人看了一集，但是要说你一点都没看过，不太可能。就跟现在熊大熊二，你说你没看过？ 咱们小的时候还是看的比较多一些。 没错，没错。那前面呢也谈到了啊，日本的推理小说的一些发展和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书里，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这两本书啊，为什么受到了这么多读者的喜爱？它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这样？一个一个的啊，一集一集的，我觉得正确应该说一集一集的， 一集一集的感觉，这种说法是比较对的。 对，汇聚成的小说啊，受到了这么多中国读者的喜爱呢。 像日本的情况的话，因为刚才也说到，作者本身特别喜欢出演电视的综艺节目，所以呢，他其实在日本有一定的。在电视圈里有一定的知名度，然后导致他笔下的火村英生这个系列呢也在电视圈的一些粉丝当中是有知名度的，包括他的一些作品，火村英生这个系列的作品其实是改编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所以网罗了一大批女性粉丝，因为很放荡不羁嘛。所以他在日本的市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奠定起来。而且从内容上来看的话，他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比较碎片化，而且每个案件是一个单独独立的案件，就你今天阅读完你停下，后天在阅读的时候其实你的阅读观感是没有受到损伤的，一点都不影响你继续阅读，只不过这个人物会随着案件越来越清晰饱满。而且里边有一个比较逗的点，是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有希川有希把自己写进了这个系列的小说当中。 对，大家听在哪儿？ 对，现在在日本呢，有希川有希被称为日本的艾勒里奎因，是因为他受到了奎因的这个美国作家的影响特别大。这个艾勒里奎因呢，就把自己写进去了。他其实是两个人合作的一个这个奎因是两个人的一个搭档组合，但是呢他把奎因这个形象写到了书里面，那有希川有希呢受到他们的影响特别大，所以他也把自己写到了自己的作品里面。有希川有希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是一个三流的作家。然后他跟火村英生是什么关系呢？有点像有点像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的关系，搭档好朋友。 但是是这样的，大家肯定看过很多不同版本的啊，福尔摩斯探案集，那里面当中的华生呢都属于比较憨厚型的，而福尔摩斯呢是属于风流倜傥的那样的啊， 对 啊，标准的英国绅士的一个状态。那在火村英生当中啊，火村英生系列当中啊，火村英生这是男主角，和有希川有希他们两个的这个外形是什么样的呢？ 火村英生是绝对的外貌担当。当然火村英生呢，因为他外貌非常好，就是所以也很深受日本女性读者的喜爱，就还当选过最受喜爱的一个小说人物。 那你看完了啊，咱们的这个作者，这位作者有希川有希，在小说里面又是三流作家，然后外貌呢又和我们的男主角火村英生又相差甚远，所以那他在这个书里面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分量。 但是他在书里面是幽默担当。幽默也是一个男人很必备的因素。他经常会有自己的小九九，就是经常跟着火村英生一起去办案，但是呢有一点点像柯南里面的毛利小五郎，就是他经常会指错人，但是他也是有一套他自己的逻辑的，但是到关键时刻火村英生就会拯救他，说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 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比较像华生的。 对对对，他两个人的搭档的这个 CP 感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系列的阅读乐趣吧。 嗯，还是感觉是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日本翻版。 有点类似。 对吧， 对。因为其实火村英生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冷淡的，因为他小时候有一些心理创伤。为什么他能成为一个特别有名的侦探或者是特别厉害的侦探，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有过犯罪的冲动的。他小时候有过这种冲动，但是被自己抑制了，自己好不容易抑制，但是呢他又觉得自己产生这种冲动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然后自己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然后他想要去拯救自己，所以去开始研究一些临床犯罪心理学，然后从此呢他就成长为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侦探。然后从相对他来说，有戏川有戏这个人物的生平其实是相对更平常普通一些，但是他刚好弥补了火村英生的这种内心创伤，用他的幽默去感染，然后两个人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上。 哎，其实我们来回想一下啊，就是很多的这些人物的设置，福尔摩斯和华生呢，当然如果有一个完美的人设出现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即便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既有福尔摩斯又有华生的这样的双方的优点啊，但是一个人的故事还是比较单调的。 对， 所以呢这也是我个人感受啊，福尔摩斯当中为什么会有男一和男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分配。而同样的道理呢放在这个火村英生系列上，其实也是比较是我个人啊是这样的一种看法的。我不知道 对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嘛，他太完美了其实就相当于是脱离了我们的理解的范畴。所以我觉得游戏川游戏设置火村英生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故意设置了一个不完美的或者是说一个污点在他身上。因为其实历史上的很多侦探他都是很正面很正义的，就是感觉生来就是特别正义，看不惯犯罪。但是其实火村英生他的一个污点就在于他小时候是有过杀人的冲动的，但是他很快就知道了这是不可取的不好的，但是要怎么去抑制他，或者说怎么让自己回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他选择了自己去学习去研究，然后用自己的这种学识和学术水平吧，然后去拯救其他的犯人。 说到了刚才他的这样的一个曾经的经历啊，我们说是污点也好，但是其实我更把它当作是作者想要把这个人物表现得更加丰满的一种方法。因为如果你要看一个侦探啊，就是他千好万好都是永远都是一个状态的话，恐怕这书也不会写30年。 对， 大家也就看够了。 因为人生总是要起起落落嘛，所以其实我们读者从读者的角度上来看，他们也愿意去看一个更丰满更有血有肉的一个人设。 对，那么即便是这个男主角再丰满再有血有肉，那么他一个人也是过于单薄，所以呢有西川有西的出现呢也弥补了这样的一种单薄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才能够看到这应该是铁打的火村英生和有戏川有戏，然后是 流水 的各种 案件。对，他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他的这个书里面这个系列里面有一个关于渣男的故事。然后呢跟我一起搭档的那个编辑老师呢刚好就是怀有身孕，然后就觉得特别生气，然后说啊不行不行我肚子疼，然后说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坏。他其实讲的是一个男人死在了自己家的游泳池里面，然后这个男人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作家，然后保养得当，但是呢风流韵事很多。然后刚好这个书中的有戏川有戏是跟他相识的。然后他 都是作者吗？ 对，作者嘛。但是是书中的这个人物。然后他遇到这个，他听到这个男人的死讯的时候特别的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里面这个男人的生活非常的完美，保养的又年轻，然后又有很多女粉丝，然后又有钱又有生活， 一看就是写作水平比他这个三流作家也高。 对对对，他默默的还自己心里怨念了一下，说凭什么呢，说我的小说那么不入流吗。但是后来接触到这个案件之后，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没有一个人的生活真的是像他展现出来那么的幸福完美的，他也发现了这个男人背后的很多阴暗面。然后由此来展开，那凶手到底是谁呢？当然不能剧透了。 但是我可以剧透一下一点点，说他的凶手其实是牵扯到了他的一些恋爱关系。 你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的生活没有点感情的波澜的话，恐怕也不太适合他这样的一个人设。 对对对，所以其实最后他的凶手是我们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一个人。 嗯， 你往往可能怎么说呢，像他这样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其实他可能是伤害了，在不经意间伤害了自己最亲密的人。 嗯， 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游戏穿游戏可能也想告诉我们一些，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要太过于自满，或者是太过于因为顺风顺水而骄傲，或者是说冷落了身边的人，其实周边的人是很需要我们去爱护的。 嘿，那么这样的一些故事的编排写法还有人物的安排啊，在日本的这些读者群当中其实有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让游戏穿游戏的作品呢，是一部连着一部已经出了二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同样这样的作品拿到中国来啊，海燕，你感受中国的读者对游戏穿游戏的一个认可程度或者喜爱程度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的读者这边其实挺让人意料之外的，因为刚开始我觉得游戏穿游戏可能在中国市场这边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是很熟识。 嗯， 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数据挖掘吧，后来发现其实他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大群的粉丝，而且是非常的死忠粉。然后 粉到什么程度， 昨天我也说到过，就是简单说到过，他们的粉丝都已经开始自己要翻译。 哦，对，日文版是 要一出了，每次日文版一出，然后他可能就是说我想做一些翻译，但是呢因为不是商业流通嘛，只不过我们共享一下，然后看一看删掉这个样子。 嗯， 然后后来我也联系到了喜欢游戏穿游戏的设计师，然后那个设计师呢跟我说他自己之前就设想过很多出版社来找他，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找他但是他自己出过很多版本的封面，然后说如果有出版社来找他，我就一定要把封面出成这个样子。然后现在我们的封面就是他之前预想的那个方案当中做了一些稍微的改进。 两部书啊，都是火村英生的系列。第一部书呢，我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啊，是火红的这个应该是火红的这样的一个波纹，底下配上暗红的底色，然后旁边是有这样的一行小字啊，所有杀意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堪直视的人性，这是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这是第一部的封皮儿啊。整体的一个情况。而第二部呢和它相比呢，就是要颜色啊要暗，或者说更加的素净，是绿色背景，绿灰白背景的，上面是深绿色的，应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菩提树的树枝是吧？ 对对对，菩提树的树枝 对，菩提树庄园的时间簿。然后旁边的一行小字是挣扎在邪恶与良知的缝隙间，复杂幽暗的人性对决。两本书两部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给人不同的感受，还有旁边的备注其实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呢，这个版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红色 的花纹，它其实是一个木心，它我们用木心燃烧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封面，是因为木心嘛，就象征着人心。然后这个犯罪呢，其实是在燃烧你的人心。 嗯， 然后这个人性当中的黑暗会把我们吞噬掉，然后将这个意象表现为木心，然后用一个红色的燃烧的以及血液的颜色来表达它。 哦，这是血液的颜色，还是我当时想，我说这个花纹哈，是非常鲜艳的红，为什么旁边用暗红呢？原来是血液的颜色。 对，因为你其实燃烧完了之后，可能是只剩下一些干涸的血渍啊、灰烬啊，所以我们这句话也显示了说，其实人的内心多多少少都会有阴暗面，只不过我们平常要意识到它，然后抑制住它。所以也希望这本书能带给读者们乐趣的同时，也带给他们能检视自己的一些时间。 哎，也让大家能够学会怎么去控制自己。 对， 这是红色的封皮儿，这样的一个感受。那绿色的封皮儿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绿色的封皮儿，因为它书名是菩提树庄园事件簿嘛，所以我们当时选的这个枝桠其实是菩提树的 树枝，然后白色的这个部分，读者们朋友们应该能看到，它其实是不规则的， 是地图吗？ 没有，我们是想要表达斑驳的墙面。 哦， 斑驳的墙面映射出的树枝的样子。树枝呢，一个是菩提树的含义，另外一个是也象征着我们复杂的内心。然后 你这树枝太复杂了， 特别复杂，特别复杂。然后斑驳的墙面呢，我们用来象征着这个内心挣扎之后的一些创伤，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来表示菩提山庄的杀人事件。因为菩提树山庄园事件簿呢，其实它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事件，但是其实暗含了很多内心的纠葛，所以我们是想要用这种意象来表达我们内心纠葛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跟自己的内心斗争的一个过程，所以希望我们在控制自己内心的时候都能打赢。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日本的推理小说，邀请赵海燕呢和大家来谈一谈日本推理小说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特别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啊，有西川有西的两部，其实它应该是好多集的作品的一个合集，那么都是火村英生系列的第一部还有第二部的内容。说到了火村英生的第一部啊，可能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就会发现，这本书当中呢共收录了有长长的影子、鹦鹉学舌、四峰山庄杀人事件、杀意和善意的原委、真假情侣装、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煞风景的房间、还有雷雨庭院八篇故事。那么在这八篇故事当中啊，有西川有西呢也作为书中的人物之一呢出现了，和火村英生共同来探案。那么我就要请问一下啊，海燕，当时的这本书，就是当时的作品肯定都是比如说隔个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媒体上会 连载的方式出现的。 那么你们为什么把这样的这几个故事啊汇集成第一部呢？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啊，其实应该说这个是作者的意图。 哦，就是当时汇集成书的时候，作者 对 这样的几部的书籍啊，在日本有同样内容的这样的 有的 哦。 然后作者其实当时说这本书的书名不是叫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吗？当时他就觉得献给谁谁谁的犯罪，觉得这个名称可能会比较有噱头。然后他就觉得很像古典的，像以前的一种古典作派。但是呢后来这本书在日本发行的时候，他后来也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读者反馈就是说啊，一看到这个名字觉得里面应该会出现很血腥暴力的犯罪分子，结果呢其实故事都很温和，只不过是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点滴教训。然后他就说会不会名字有些重了。然后后来这个在后集当中，有西川有西也稍微做了一些反思，只不过呢他并没有改掉这个书名，只是说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也是献给我们每个人的就是一个警醒吧。 其实也是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 对，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所以他其实到后来就也并没有改掉这个书名。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中文版本的这套系列在日文有日文的同样的内容的版本。 同样的版本。 我那得替所有的读者都问一句海燕了，日文版本现在已经出到第几部了？ 日文版本现在是这样，它现在已经出了小十部的样子。但是呢之前的版权会比较分散。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下子购买它的全本，只不过是一本一本继续推出。所以也希望后期读者们也能跟进这个系列。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是第一部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那接下来说一说菩提树庄园事件簿。那么 这一本书当中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情节的情况啊，在不太剧透的不太剧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吧。 刚才其实我提到的那个杀人事件呢是菩提树庄园的庄园事件簿这里面的内容。 嗯， 然后刚才不是说了这个封面是绿色的嘛，因为其实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有戏川有戏自己说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年轻。 嗯， 然后包括刚才说到那个死者，他也是保养得当的。 嗯， 所以他里面涉及到很多案件是关于年轻和永生这种主题，所以我觉得每个读者应该都是比较愿意看到这个书的。 说好了不剧透啊，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说呀。 这个哎呀， 两本书的风格你个人感觉一样吗？ 两本书的风格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遇到的案件有前后嘛，所以他就是分成了两本书。只不过我们现在菩提树山庄事件簿呢，这个菩提树庄园事件簿的整个案件会比较长一些。 对呀、 所以我们只收录了四本小说。 嗯， 可能如果读者朋友们买到这本书的时候要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要在路途遥远的时候选择这本书。 哎，说到了刚才这个书中的啊小说，一篇一篇小说的这个长短啊，其实刚才在广告的时候跟海燕也简单的说了几句关于目前小说的一个情况啊。业界普遍都认为现在特别长的小说其实可能不像前几年那样特别吸引读者了，方方面面原因都有，但也可能真的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大块拿来一气呵成看小说的时间可能太少太少了。所以呢，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火村医生系列啊，不论是长是短，相对比昨天的折断的龙骨来说，都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拼出那种碎片化的时间啊，一篇一篇去阅读的。只不过就是你有的碎片长一点，有的碎片短一点。 对，有的碎片长，有的碎片短。所以其实在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适合阅读他们的。 嗯， 而且这本书也很轻便。那如果在菩提树庄园事件簿当中，我们也能多多少少会窥到一些火村医生他年轻的时候受到的创伤是什么，然后他是怎么克服的，然后他的一些年少时候发生的一些案件我们也是能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啊，就是在国内那些喜欢有戏川有戏的读者朋友不用再自己自行翻译了，现在有翻译好的版本了。 现在有翻译好的版本拿去。 但是你是不是给人家本来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圈子啊，大家一起在交流，现在你们的出现是不是让人家的小圈子顿时觉得很无趣了呢？ 可能会多多少少有失落感吧，因为其实这个设计师当时跟我说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其实你一直喜爱的一件东西被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人认知它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喜悦的，但同时也有一种失落感，因为只属于我的东西现在被更多的人知道了，就是比较复杂的情感吧。 当时我们说到了这两本书的这位封面的设计者，他其实给有戏川有戏的作品做了很多的封面啊。这就是他当时已经做好的现成的封面，还是说你们后来又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和删改？ 多少还是做了一些调整的，但是在他的基础上，其实调整的部分并没有特别多 啊。所以说这。我应该这样说啊，这一位喜爱有戏川有戏作品的设计师，就是他凭着自己对他的喜爱啊，能够，因为你们现在的毕竟是商品，是一个作品，是非常成熟的，能够仅进行一点删改就能够出版面试，我还是觉得这位作者对有戏川有戏的喜爱简直是太深了啊！ 因为应该 一下就能拿出商品的成本来给你们了。 对，他本身对有戏川有戏的文风也比较了解，对他的感觉也比较到位，而且他本身也是设计师，对商品化的这个概念也比较清晰， 所以 他做出来的封面基本上没有做太大的改动， 所以一拍即合。那么我们从到今天为止啊，两集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都跟大家来分享日本推理小说，到现在啊就要结束了。所以海燕，关于日本推理小说还有咱们昨天和今天的这样的两部的作品，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没有？